弟兄姐妹平安。我再次提醒大家把手机关到静音。如果孩子们真的是按捺不住，你可以把他带到外面去安抚情绪，这是 OK 的。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保罗这篇有名的讲道，由我来念经文。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这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如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到的人辩论，还有以皮古罗和斯罗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古巴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走出去，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古巴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敬拜真实。我们若要敬拜真实，我们就必须认识我们敬拜的对象。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宣讲你的话语，借着聆听你的话语，借着默想的话语，就能够领受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认识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赐给我们的救主又是何等的一位救主。而这一切都是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才有可能的。我们就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先讲，我有预感，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典雅和雅典会说反，所以 anyway，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雅典是现在希腊的首都，也是所谓西方文化的摇篮，民主的发源地。在保罗的时代，雅典其实已经不再是希腊政治经济的中心，但是却仍然是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的首要重镇。现在很多人所熟悉雅典著名的古迹，如巴特农神庙，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是古迹了。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为什么心里着急？偶像有什么了不起的好着急？新庄满城都是偶像。我每次来到新庄，我们每次在巷子里走，看到人家里面都是神坛， 我们心里着急吗？心里着急直接翻译就是保罗的灵魂里面大大的发动，大大的发作，愤慨、激动、剧痛。这个跟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九节他和巴拿巴发生争执的那个字眼是同一个字。或许我们该问，为什么我们的灵魂不大大的发作？我们知道保罗的灵魂激动并非他个性使然，保罗他并不是那种特别易怒，因为一个人讲某句话就三年不能睡觉的那种人。要知道保罗为什么灵魂愤慨，我们只需要留意他的主为什么事而激动。耶稣他没有到过雅典，但是他上过圣殿。耶稣在圣殿里面拿着绳子做成鞭子，把羊牛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鸽子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们就想起经上所记的话，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耶稣爱他的天父上帝，就为他天父上帝荣耀的缘故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还有什么事情叫我们的主耶稣他心里激动？他快要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看到那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爱人，他在乎人的灵魂，因此他为耶路撒冷的人哀哭。爱上帝和爱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之要求。保罗爱上帝，保罗也爱人，因此他看到雅典满城都是偶像，就灵魂里面大大的激动。偶像就直接夺取上帝的荣耀，而且偶像崇拜直接引导人走向灭亡。一个满是偶像的城就是步入毁灭的城。保罗是第一个到雅典的基督徒，他看到雅典满城的偶像，他的灵魂岂不感慨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于是保罗在雅典与三种人辩论，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近前的归犹太人的外邦人，归犹太教的外邦人，还有在市集里面的人们。很有趣的，在满有偶像的雅典，保罗仍然优先处理犹太会堂里面应该没有拜偶像的犹太人。这就表示在保罗的心里，犹太人和市集里面的百姓都一样，如果他们没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他们所拜的都是虚妄的，都一样的走向灭亡。在保罗在雅典市集里面遇到的人，似乎比铁撒罗尼迦的市井匪类要更高档一点。他在那里有遇到以皮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学士这个希腊文其实就直接翻译是哲学家。伊皮古罗 Epicurean 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不否认有神，但是他们的神明是高高在上，与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神明。伊皮古罗派认为人要努力的排除恐惧和不要有任何的牵挂，要尽力避免生理上的痛苦，要追求快乐以达到某种宁静平衡且自由的状态。斯多亚 Stoics 则是泛神主义者，他们认为有某种神性的，他们也用道这个字 Logos， 这个道渗透宇宙万有的物质之中，包括人，万物就是按照这个道理性的运行，人就应该理性的活出合乎这个道德甚至爱人如己的生活。这两派希腊的哲学家，一方认为神 是全然超脱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一方只认为神明或者神这个道是渗入宇宙每一个角落，几乎与宇宙本身无别。相较之下，保罗所传扬的上帝，他是超越万有的，但是却创造万有，他也介入这个世界，掌管万有。哲学家说保罗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胡言乱语翻译出来就是那个，这边听一点，那边抄袭一番，东拼西凑，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没有道理的人。又有人说保罗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亚略古巴，亚略巴古，对，对不起，我有点障碍。Areopagus， 亚略巴古直接翻译就是 Mars Hill， 战神山丘，火星山丘好了，战神山丘是雅典的一个地名，你在 Google 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山丘，突突的，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字也可以指在这个山丘聚会的雅典议会，他们把保罗带到雅典议会，这个带到与16章19节的揪住保罗和希拉其实是同一个字，也就表示这不是一个太友善的带到或者邀请。他们说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雅典人见过世面，他们对新鲜的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开明。路加解释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指什么？像新闻，说说听听，英文就是 dilettant， 中文是指出一张嘴的达人，沾边却从来不下海的业余选手，喜欢耍嘴皮子什么都懂的玩家。加尔文说这样的人是漏水的桶子，漏水的桶子就是容量很大可是你装不了什么东西。他们喜欢听也喜欢说，却成不了什么大事。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人不是吗？就是那种什么座谈会都报名，什么课都上，什么读书会都参加，长久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心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保罗站在亚略巴古议会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凡事都敬畏鬼神是双关语，可以代表我看你们非常的虔诚，或者我看你们非常的迷信，是同一个字。保罗观察雅典人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知识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关键，人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保罗的重点是人必须认识他所拜的对象。雅典人如果真的认识他们所拜的不过是偶像，就不应该拜，而雅典人真正需要拜的他们却不认识。我想台湾人可以同理这些希腊人雅典人拜卫士之神的心态。台湾人拜拜就像买保险，多多益善，礼多神不怪，拜拜就好像下赌注，你压的越多中奖的机会就越大，大庙小庙土地公庙都去给他上柱香。如果你问这些善男信女他们认不认识他们自己所拜的，这我想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很无聊也不是重点的问题。对拜拜的人来说，信仰其实从来就不是关乎认识这位神明，乃是想办法叫神明满足我的需求。拜拜最终不是关系，而是某种交易。弟兄姐妹，我们是拜耶稣的人，拜耶稣的人应该与拜关公马祖的香客有所不同。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所拜的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认识吗？你们主日来到心腹敬拜上帝，你们就要确认你们在心腹听到的道叫你们认识上帝，认识他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而我的责任就是叫你们认识道路真理生命，好叫你们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就这样子，这就是拜偶像和拜上帝之间的差别。我们认识我们所拜的，我们众人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怎么样？认识上帝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对雅典人说，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既然不认识所拜的对象，那你们的拜就是枉然的，就是虚妄的。你们真正要拜的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宣讲的上帝是全然自主，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而这位上帝，天地之主，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So, 这位天地之主，他是天地之主，却非高高在上，与世隔绝。反而这位天地的主，不仅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也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不止如此，他更设立人活在地上最终极的目的。人活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是什么？要叫他们寻求上帝。其实就这一点，一般的在市集里面的百姓们可能更贤于希腊的哲学家。为什么？因为在雅典的哲学家会认为追求，他们追求理性，追求智慧，就认为拜偶像其实是迷信。但是拜偶像至少表示人还本能的知道要寻求上帝。哲学家写百姓迷信，这个是黑锅嫌黑壶太黑。Anyway, 这是英文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中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不理性拜偶像的百姓和理性不敬拜上帝的哲学家，一个是信错了，或者他们不知所信的，另外一方则是根本不知道有所该信的。到底哪一方比较迷信？保罗说，上帝是要叫人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所谓的自然神学或自然启示，就是凭着观察上帝的创造，凭着观察默想受造物而能够得知关于上帝的知识。这是从圣经以外人不需要圣经就可以得着的神学。我想保罗不是说人可以凭着这样子的神学或者知识得以认识上帝，他说人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自然神学或许可以叫人认知有一位上帝，却无法使人认识上帝以至于得永生。反而从亚当开始，人的问题其实就是要依靠自己的揣摩得着上帝，这就是人的原罪，要凭着自己的揣摩来分别善恶。人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是不知道自然神学的极限，自然神学顶多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不仅需要知道有一位上帝，人需要认识这一位上帝。人要真的认识上帝，就不能只靠自己的揣摩，自己的推论，必须依靠上帝他自己赐给人的话语。也就是说，自然神学不够，你必须需要什么特殊启示，这是神学的用语。保罗说，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诗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我们既然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宝石。保罗在这里是引用外邦诗人，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写说，耶和华，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亲手所造的。保罗在这里提醒雅典人，你们自己都应该知道，人不过是受造的。保罗借着外邦的诗人指出偶像崇拜的内在矛盾，就是受造的人居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揣摩为自己塑造崇拜的对象，然后在这个自己手中的产物为神，就好像陶匠的那一团泥土居然说，我现在要为自己塑造一个陶匠。保罗继续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上帝并不鉴察，鉴察原文的意思是上帝 overlook 略过不看。老一点的英文翻译很有趣，在 King James Version 是上帝 winked， 上帝眨眨眼却不动声色。这并不表示上帝最终不会追究人的德蒙昧无知，但是这保罗是在讲说，上帝没有立刻当下现在就惩罚世人的蒙昧无知。之后他在罗马书写，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而人不应该因此藐视上帝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因为上帝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的。保罗在这篇讲章之中并没有直接说雅典人犯了罪，他说世人蒙昧无知。蒙昧无知一个字，其实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世人没有知识。换句话说，与其指出雅典人的某个特别的这个过犯或那个罪孽，保罗在此处理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罪。最基本的罪就是人不认识上帝，人没有上帝的知识。上帝造人为要叫人寻求上帝，认识上帝，人不认识上帝反倒为自己塑造偶像，就不仅抵触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偶像崇拜其实就是你生活毫无目的，毫无 purpose。 人更犯了第一大罪，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写，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各处的人，人人都需要悔改。这也是为什么忠实的传讲福音很困难。你必须告诉人，不论这个人是2000年前在罗马市在雅典市集里面的市民，还是希腊的首席哲学家，还是你自己虔诚拜拜的阿嬷，或者在你身边搞社福、性平、社会公益的马吉们，如果你传福音给他们，你都必须忠实的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你不认识上帝，你不信上帝。人有各式各样的罪，但是最严重的罪，所有罪的根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信上帝，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人特别需要为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的罪悔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必须告诉人的。但是我们在传这个福音之前，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吗？你自己相信这个吗？你相信人不认识上帝有最严重的后果吗？不认识上帝会叫我们的灵魂着急吗？上帝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有些先贤们说，指出保罗在 这篇讲道里面对雅典人其实非常的客气，但是我觉得保罗说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客气。他在这边，上帝不是邀请人，他不是请人考虑一下悔改，什么悔改，他是吩咐命令，命令人悔改，悔改不是选项，不是等你方便的时候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不吩咐，人不会悔改，而人不悔改就必定灭亡。为什么如今？为什么是如今？什么是如今？如今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而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在上帝所定的日子，按照公理审判天下。人需要悔改的原因不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悔改不是某种品德的选项，人必须悔改，因为上帝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天下，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上帝就以永生报应。什么是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最终除了上帝还能是什么？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上帝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谁不顺从真理？岂不就是那不认识不信服那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人？保罗说那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万人可信的凭据。这段经文据说在使徒行传所有的经文当中，最多的学者研究保罗对雅典人的讲道。我们以为从中可以找到基督徒与外邦人对话的模式，一个范例，怎么样传福音给不认识圣经的外邦人。或许我们想学习保罗如何借着所造之物自然神学说服拜偶像的人来信上帝，也许我们揣摩保罗这篇讲到的逻辑，学习他的逻辑，效法他的逻辑，就可以叫人信耶稣，也许。然而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从保罗的这篇讲到找到某种说服世人信上帝的论述吗？其实这就基本误解保罗这篇道。的确保罗他并没有直接引用经文，他的听众不熟悉圣经，但这并不表示他撇弃上帝的话语，单单使用高言大志或者用漂亮的修辞或者逻辑。保罗或许没有引用经文，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直接引述圣经。他讲这篇道的神论和创造论出自于哪里？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他的人论和知识论来自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他整篇讲到的可信度取决于诉诸于什么？为什么这篇讲到人应该信？因为他的逻辑非常的完全，他非常的理性，他举出许多考古的证据，他举出许多大自然的现象，叫人无可推诿。不是的，保罗的证据是什么？有某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犹太人在离你们很远的地方，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他复活了。这是他说叫万人可信的确据。这就是最不合理、最违反理性、最违背逻辑、最不自然、最超自然的死人复活。有谁可以相信死人复活？人要凭什么相信死人复活？人要相信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又从死里复活，就必须凭着上帝他所赐下给人自己的话语，他儿子的道， 就必须依靠从上所赐下来超自然的心智，就是圣灵。人自己永远无法揣摩上帝的儿子居然会道成肉身，会死里复活，有一天要按照公义审判天下。事实是，人如果自己揣摩，就永远不会悔改。保罗这篇出名的讲道并没有带来太显著的后果，只有几个人贴近了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员，或者就是典雅的雅典的议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就这样，其他的人听到复活，就是保罗所说叫人信上帝的确据，他们的反应是讥笑保罗。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我们不确定雅典的教会之后有什么样的发展，保罗也没有留下来他写给雅典教会的信。这段经文对心中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应该有特别的意义吧，因为新庄和雅典一样，到处都是偶像。其实到处都和雅典一样，因为到处都是偶像。在新庄或者在普里，偶像是显而易见的，你可以看得到人在拜什么。但是你到台北市区或者到大学的校区，偶像是深藏人心的。现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偶像也非常的多元化，只不过我们不再称偶像为偶像，现代人擅长隐藏偶像，更喜欢当自己的偶像，高举自我，自我价值，自我意识，自我欲望，自我崇拜。现代人的上帝必须俯就我的喜好，我的需求，我的自我认知。如果我是同性恋，我的上帝就必须认我天生的性倾向，否则他就不是我的上帝。如果我要汽车洋房，上帝就必须用汽车洋房来对我证明他的存在。如果我要我的孩子上哈佛，那么我的上帝就要送我的小孩上哈佛。我如果要被爱，那么上帝就必须用我所制定的方法来好好的爱我。弟兄姐妹，如果这不是迷信，我不知道什么是迷信。加尔文说，认识上帝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走出自我。人如果只在自己的知识或自己的揣摩里面打滚，最终必定走向灭亡。人们或许都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人不认识上帝，不相信复活，也不以为上帝有公义的审判，那么人最合理最诚实的结论应该是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有人说得好，如果没有上帝，凡事都可行。基督徒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信上帝的人其实应该说，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审判，我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我万事都能做，万事都可。所以拜偶像之所以荒谬，是因为人非但不认识上帝，他们还坚持要为自己塑造一个认可自己罪行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同志教会很荒谬也很可怜。欲望是他们至高的上帝，不认可他们的欲望就不能够做他们的上帝。但是与其承认他们拜自己的欲望为神，他们为自己塑造一个认同他们欲望的上帝。同志基督徒可怜，因为他们渴望蒙上帝所爱，却限制上帝爱他们的方式，就无法认识圣经里面爱世人、为人的罪、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儿子。但是 弟兄姐妹，这不只是所谓同志基督徒的问题，这是许多基督徒的问题。不认识基督的基督徒，让我问，和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有什么差别？不认识基督的基督徒的基督，与外邦人所拜的偶像有什么差别？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好似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对应方式，要不然就落伍了，要不然就跟不上多元社会的潮流，就要被淘汰了。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是被淘汰的人，我们的主本来就是被世界淘汰的人。 So what? 总有人会讥笑复活，会轻蔑十字架，会亵渎上帝，会拒绝上帝的儿子，会抵抗圣灵的工作。然后呢？然后我们要与世界对话，神学要进入社会。是的，我们要与社会对话，我们的神学要进入社会。我们怎么与社会对话？上帝的知识要如何进入社会？雅典人哲学家嘲讽保罗胡言乱语，这个是直接翻译，就是到处撒种，到处放话，胡言乱语。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效法保罗胡言乱语，我们必须效法保罗到处撒种，到处放话。总有人会以为我们胡言乱语， So what? 那又怎么样？路加并没有记录保罗在这篇道里面直接提到十字架，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保罗没有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帝所设立的人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毫无意义。你要看这篇讲章的逐字稿，有圣经里面哪里？罗马书一章到罗马书第三章。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充满偶像的世界传讲福音，我们最好不要浪费人的时间，因为如今上帝命令人人都要悔改。我们最好传教人得永生的福音，就是叫人认识上帝和他儿子的福音，就是叫人认知自己的罪而悔改得生命的福音。福音要处境化， yeah, 福音的确要处境化。保罗是否在雅典处境化福音？当然是的，保罗处境化福音，他对罪人宣讲上帝吩咐罪人需要悔改的福音。上帝的儿子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罪人的福音。保罗没有对拜偶像的人传讲他们所要想要得到的偶像，不管那个偶像多么的吸引人，多么的安抚人心，保罗没有对雅典人传讲婚姻辅导、性向辅导、理财辅导、育儿辅导、人际关系辅导，保罗没有辅导雅典人。或许他的灵魂太愤慨、太激动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辅导人。但是更可能的是，保罗因为他爱上帝，保罗爱人，所以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他传讲悔改和上帝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福音，这个才拯救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无能，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做得比什么都好，就是我们非常会为自己制造偶像。我们的偶像很多，而我们的灵魂也不着急。我们以为拿起香拜拜非常的迷信，却不知道我们心里的偶像远比那上庙在心在拜拜的偶像更可怕。天父，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儿子，我们信的就虚妄；如果我们不明白十字架，我们就无法悔改。天父，求你 叫你的儿女确知，求你叫今天听到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都知道，你的儿子有一天要按照公义审判，也就求你叫我们的灵魂着急，就求你不让我们安乐而死。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信息教导我们如何的来悔改。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有一颗坚决立志悔改的心。